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对那个宝藏没有太大兴趣，倒不是说我不贪心啊，而是知道以我这个能力啊，这个东西只会给我带来祸而不会是福。从那张纸条开始，我就对苏星海存有戒心，所以自然不可能答应他了。至于齐家找我的时候，我也没有答应。对齐家提出的入赘条件，我更是不感兴趣，只是这齐家像块牛皮糖似的甩也甩不掉。今天在拍卖会的见闻让我颇有感触，那些个争相竞拍古董的人，他们到底有几个是真正懂古董的啊？在世人眼中，这些东西跟黄金没什么两样，都只是个钱。我是从小就对古董感兴趣，我的成长过程和老石头相处的日子里到处都是古董的影子，所以对我而言，古董是我唯一的玩伴。至于靠制假贩假，那是生活所迫，逼不得已，而且我也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啊。但是看到这么一群衣着光鲜却不懂古董的人啊，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竞拍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只有两个成语，哼，金玉其外，暴殄天物。老石头说过，鉴宝到最后鉴的就是人心。我想胡青山一定早已洞察了人心，才会做出当年那个力排众议的决定吧。苏正沉默良久，忽然开口道： 你说让这些宝贝常年埋于地下，好，我尊重你的意见。 第二天一大早，老贾打来电话说真佛灯的事情有眉目了，让我和他见一面。到了见面地点，老贾着急忙慌地说： 兄弟啊，哥哥我打听到了，3天之后佛灯会现身黑市交易会。 啊，在哪儿？贾大哥， 黑市交易的地点都是保密的，只有到时候才会知道啊。 老贾说上次的满汉全席在到达之前他也不知道究竟会去哪儿。 那怎么才能参加呀？ 我担心的是这个问题。苏正也说了，这种黑市交易想混进去难。老贾皱眉， 这才是最奇怪的呀。以往如果参加这种活动，都是在熟人熟客里挑，最次也得要有人担保，但听说这次啊，规矩改了。 啊，改成什么样了？ 至尊货。 对方提出的要求是，参与者必须把一件至尊货抵押给指定的典当行，然后拿着当票去找一个叫刘半仙的人。但不是拿着至尊货去抵押就能够参加了，他们最终会按照抵押货物的真正价值来挑选，因为名额只有五个呀。 至尊货，这着实吓了我一跳啊。至尊在古玩行当里那可是顶级的意思，一般能称得上至尊的都是价值不菲的东西，很少见，得着之后必然是当宝贝一样藏起来啊。 这次黑市交易的规格到底是有多高啊？啊，居然要人拿着至尊货来抵押作为门票，而且还不是抵押了就能参加。 这个原理其实和当初的满汉全席很相似，都是心理战。除了佛灯之外，必然还有其他很值钱的东西会出现，但究竟有多值钱，那就不得而知了。尤其是这些东西到底会不会比自己拿出来的这个至尊货值钱， 所以这可是一场赌博，除了和东家赌之外，还要和不知道会有多少的对手赌。但人心就是这样，最是贪婪，越这样人们就越觉得有利可图，越会千方百计的要参加。 我甚至可以猜到，这家所谓的指定典当行也是一定和这个黑市组织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兄弟啊，哥哥，我觉得这次太反常了，从没听说过这么做的，要不我看就算了吧。 老贾忽然想劝我退一步，我愣了一下。 不行，贾大哥，别的事可以算了，唯独这件事不行。 贾大哥，你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啊？ 哎，不瞒兄弟你说，最近乡下来消息了，说我家里不太平啊，哥哥，我担心是不是被疯老板的人给盯上了。 我脸色一变，赶紧道，真的假的？贾大哥，我认识警察，要不我找警察帮帮忙。 哎，兄弟，乡下这种地方人多嘴杂，最好还是别麻烦警察，免得背后被人说三道四啊。我打算过一会儿就搭车回去一趟，等把家里安顿好了我再回来，只是恐怕哥哥我帮不了兄弟你了。 啊，没事，贾大哥，您已经帮我很多了，我真的特别感激，你千万小心点啊，实在不行就找警察，对，找一个叫韩城的，这个人跟我说啊。 送走老贾之后，我一刻都没耽搁，直接去找陆素心。我直奔拍卖公司，果然找他了。昨天拍卖会临时终止后，拍卖公司便没有营业，昨天还门庭若市，今天就冷清的门可罗雀了。陆素心满面愁容，不用问就知道情况不怎么样。 哎，你还好吧？ 陆素心摇摇头。 苏老说他从来不知道这件事，而沈经理从昨天开始就联系不上了，如果到明天还找不到他，我就只能报警了。 那些已经被卖掉的赝品呢？啊，怎么办啊？ 哎，不提这些烦心事了。胡闹，你来找我是不是佛灯的事有眉目了？ 我点点头，把事情跟陆素心说了一遍。 陆素心听罢喃喃道，至尊货？ 对，我手里现在反正是没有这种级别的东西，就算是做个仿品它也来不及啊，做旧也需要时间啊，而且我也告诉过你了，这件事我不方便出面，只能来找你。 你也不用客气，昨天我就说了，佛灯是我们海怡会牵头回归的，这件事我义不容辞，只是这至尊货…… 陆素心突然眼前一亮， 你说他们只需要把当票交出来，而不是东西本身，那我们只要能骗过典当行的人就行了。 你的意思是…… 如果单从字面上来判断的话，一只永乐青花鸭手杯 是不是够值钱了？ 说着，陆素心调皮的一笑。事不宜迟，我和他带着那个赝品压手杯，直奔那家指定的典当行而去。这家典当行啊，位于南京大学背后的金银街上，名字可响亮了，叫四海当铺。可是等我们找到后一看呢，居然是一家门面很小、装修简陋的小当铺，里面只有一个老头。当铺是中国的古老产物，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一直延续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当户呢，大多都是穷苦老百姓，抵押一些东西来换钱以维持生计，一般当价都不会超过原价的一半，而且赎当的时候啊，需要归还高额利息，而期满就无法赎回了，之后任由当铺变卖。新中国成立之后，当铺就给取消了，改革开放之后，当铺在有些地方又恢复了，只是规则和方式都有所改变，名称也改为了典当行。不过民间还是存在很多不规范的小当铺，譬如说这家四海当铺吧。正规的典当过程都是需要出具有效证件的，要不然谁能证明这张当票是你的呀？但是这个当铺它显然有问题。老头没有问我们要任何证件，直接鉴定之后给了个评估价格。哼，幸好这是个赝品，也幸好这老头功夫不到家，没发现这是赝品，要不然他给出的价格连实际价值一半的一半都不到。我们也不是为了换钱而来的，当即就答应了。老头于是就为我们开了当票，称3天内如果不赎回，东西就归当铺所有了啊。我偷偷对陆素心说，这个当铺明显不干净，不如就这么把这东西给他们换点钱得了。陆素心掩着嘴小声说，不行，你都说这当铺不干净了，东西不拿回来，转头他们就能拿去骗人。我无语的撇撇嘴，果然我们俩这价值观啊，压根就不一样。当完了东西，我们俩拿着当票出来，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那个什么刘半仙他到底在哪儿，我还没问呢。陆素心说，听这个名字应该是个算命的吧，可是南京城这么大的地方，我上哪儿找个算命先生去啊？话音刚落，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这位先生，您要不要算上一卦呀？我瞧您红光满面，是有大财运在眼前呐，只是还缺人指一下明路。我回头一看，一个小个子男人，打扮的就像个算命先生，戴着一副眼镜，留着两撇小胡子。我和陆素心对视一眼，觉得这送上门来的太巧了吧，摆明了就是为了伪装成算命先生一直在等我们。可倘若我们不接茬，那就不是目标了呀。在上海，这种人就叫做连当模子啊，就是一起合伙行骗的意思。我心说，你连我脸都没看见就敢说我红光满面啊，这也是见了鬼了。不过嘴上还得问道，先生请赐教，怎么个明路法啊？小胡子伸出手来也不说话，陆素心看看我，也摸不准他这是什么意思。我试探着掏出一张10块钱递给他，没想到他居然摆了摆手，哎，嘿嘿嘿，既然不要钱，那事情可就明摆着了。我也不犹豫，直接把当票递给了他，这一次他接了。先生是不是姓刘啊？我看他正在仔细看当票，便问了这么一句。哎，没搭理我，而是看了一会儿之后，这才抬起头来说，后天上午10点在这里等着。说着把当票还给了我，补充了一句，记着带上当票。说完之后人扭头就走。 我和陆素心都还没反应过来，哎，走远了。而且这个人刚才说话时的语气表情和一开始可截然不同。 这就完了？ 陆素心愣了一会儿，这才问我。我两手一摊，我问谁去啊？大概其事呗。后天上午10点再来吧，看看他们到底玩的是什么花样。和陆素心分别之后，我直接就回了家了。躺在床上看着黑白电视，冷静下来的我突然明白老贾为什么说这次不正常了。那家四海当铺给的赎当时间是3天，而黑市交易也是在3天后进行。偏偏那个刘半仙还要我们带着当票去，也就是说那天我要么去赎当不参加黑市，要么东西我不要了但还不一定能去参加黑市交易。交易还没开始呢，他们就能挣一堆至尊货，而且还挣得合乎逻辑。哎呀，果然是工于心计的安排啊。不过想想那个压手杯是个假货也就无所谓了。闲来无事，我就开始研究那个假佛灯了。这东西在我家里摆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正眼瞧过，可是现如今却因为他的出现而让我卷入了这一系列的事情里啊。在世人眼中，这佛灯是件稀世珍宝，但在苏琪两家人的眼中，佛灯真正的价值应该在于宝藏。佛灯出自于宝藏，而胡家一直把佛灯作为传家之宝，一定是因为佛灯和宝藏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但看着眼前这盏仿的它并不怎么精致的假佛灯，我实在想不通他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啊。倘若说是我爷爷留下来的线索，那把藏在假佛灯里的钥匙已经被我发现了，可也并没有进一步的线索呀。现在唯一的线索还是苏正找了许多年的那把锁。诶，锁？我突然从床上爬起来了，我开始翻箱倒柜，会不会和这佛灯一样，老石头留下的东西里有什么锁之类的东西啊？但是我这屋啊就这么大点地方，把床板我都翻过来了，我也没找着什么锁。思来想去，我觉得不对，从苏正的话里能捕捉到一些关键要素。第一，宝藏一直掌控在胡家手里，苏琪两家并不知道藏匿地点，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胡青山怎么可能自行处理宝藏啊。第二，胡苏琪三家的金陵三杰联盟形式应该是围绕宝藏而诞生的，胡家是主体，苏琪两家则有一定的决定权。这就有点像现在大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会的关系，所以胡青山自行藏匿了宝藏之后，还会把两把钥匙交给苏兴江和齐丰年，这算是给了盟友一个交代啊。第三，苏齐两家的态度和立场当年十分明确，而胡青山自然是知道的，他既然会背着他们藏匿宝藏，那他给他们的两把钥匙究竟是不是真的和宝藏有关，这可得打个问号啊。第四，真的会有什么锁吗？一把锁又怎么才能藏匿一个宝藏呢？怎么想都觉得是胡青山用来忽悠苏琪两家的借口，要不然的话苏正和他老子找了几十年了，怎么就丝毫找不到一把锁的踪迹呢？既然锁和钥匙都不重要，那么追本溯源，真正重要的东西还是佛灯。我甚至可以认为，无迹可寻的锁和造型古怪的钥匙都是胡青山故意放的烟雾弹，是用来转移视线的。历史向来是动荡不安的，尤其是在那样的年代，普通的地方根本没可能让胡青山来藏匿宝藏，所以这个地方他必定是寻常人找不到的，而且无论遇到什么变故都不用担心。这种地方可不好找啊，要么固若金汤，要么与世无争。我首先想到的便是明故宫，把宝藏藏在深宫内院之中是最为保险的，